在以梦想、奋斗、探索和未来有关的四个章节中，来自不同领域的老师将悉数登场。演员成龙回顾在演艺圈圆梦的历程，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带来励志演讲，中国科学院院士薛其坤则以自身的经历鼓励青少年永不言弃。据了解，开学第一课已经讲了10年，前些年分别以知识守护生命、爱让中国更美丽和父母教会我乘着梦想的翅膀、先辈的旗帜等为主题。心慌、失眠、精神不好、食欲差，这两天随着开学在即，不少中小学甚至幼儿园的孩子开始出现了各种身体和情绪上的问题。对此，疾控专家表示，孩子们很可能是出现了假期综合症。专家建议同学们要注意调整作息时间，保证睡眠质量，家长则要帮助孩子合理安排起居，给孩子创造宽松的学习气氛，逐步调整孩子的学习状态。还可以主动和孩子聊聊新学期的计划，带孩子去购买一些他们喜欢的学习用具等。另外，家长要注意让孩子均衡饮食，三餐要定时定量，同时加强锻炼，每天做适量的运动，从容应对开学后生活状态的改变。好，以上播报是由苏小坤为您编辑，今天为您播报的。那接下来呢，进入我们今天的话题，家长给孩子报课外补习班是热衷还是无奈？教育部本月23号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早在今年2月，教育部即出台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切实减轻中小学生的课外负担。校外培训机构火爆的原因有哪些？眼下正逢开学，即将进入校外培训的高峰，面对社会上鱼龙混杂的教育培训班，学生家长如何选择，又该如何擦亮双眼？校外培训机构和学校之间如何形成合力，共助学生成长？本期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赶快邀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媒体评论员朱旭老师。朱老师您好。 大家晚上好。 欢迎朱老师。另外我们今天还邀请到了汇文中学校长助理李红艳老师。李老师您好。 您好，大家好， 欢迎。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会采访到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辉老师。中国教育学会最近发布的一个数据，它显示在北上广一线的城市参加课外辅导的中小学生哈，占全体学生总数的70%左右哈，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比例了哈，相当有需求啊，所以市场才会如此火爆哈。家长到底是什么吸引了家长不惜花天价购买这样的一个课程呢？难道学校正常的一个教学是无法满足学生的这个日常学习的需求吗？ 我想这个事情关于那个校外的培训啊，我们还是要简单的给它做一个分类。其实补课班和兴趣班它是校外培训机构提供的两个大类，而这一次呢，教育部出台的政策主要盯的实际上是补课这一部分。对于兴趣这一部分呢，事实上并没有一个就是需要怎样去清理的，但是他们都包含在校外培训机构这个大的范围里头。应该是2016年的数据，就是咱们国家的校外培训的市值，就产生的那种流水收入是8000亿。听的确实是挺吓人的。你刚才又说呢，是70%的孩子都在校外培训机构里面上课。所以我想我们今天讨论呢，要先把那部分比如去上舞蹈啊、音乐啊、各种各样的兴趣班的同学先，我们要说的是补课。补课这件事情呢，其实很多很多的家长啊，你们今天谈到的时候说到底是一个无奈还是一个什么就热衷，对吧？我觉得还应该加一个选项，就是不是糊涂。对，我觉得多数的家长，我在这儿说句得罪人的话哈，在补课这件事情上，它其实是一种从众，它是糊涂。就我们来问几个问题吧，就是比如说他拿着卷子了，他一看分低，他第一个念头想的，就去报个补习班，这是第一反应哈。第二一个呢，是一问周边办公室聊天，哎呦，张三也补了，李四家孩子也补了，那咱家要不补，那不是吃了亏了吗？我觉得这是中了前些年啊，就是有一些 教育专家，就是我认为是打了引号的教育专家， 嗯， 老在那说什么不要输在起跑线，是深深中毒的结果。 嗯， 就觉得只要别人家干的事儿，那我们家就必须干，所以会出现你知道什么情况吗？就是北京顶尖名校里面的学生还在补课， 嗯， 就说嘛吃不够，这肯定是一种病态。第三一个就是你就算你要去补点课，那你也得知道孩子这张卷子做不好是哪块不好， 嗯， 是整个化学不好吗？对吧？还是有机化学部分不好，无机化学部分不好，哪一段因式分解没做好， 嗯， 你先得把它分清楚了， 嗯， 对吧？再有就是你要去补课，你去的学校你总得了解了解吧，这些机构他找的谁给你补啊， 嗯， 他做广告肯定是说的天花乱坠的，哪有那么多正规老师，正规老师是绝对不允许到这种校外培训机构里头去任职兼职，通通都不行。那他哪变戏法，他说都用退休的，那退休的老师还得歇着呢，还得抱孙子，还得抱外孙呢，哪有那么大功夫来给你。因此掺杂在这里面的是什么老师在给你家孩子补课，这也是需要问的。最后还要问一点，就是孩子去上了这种培训班，很多家长都会就是咬着牙说提分了，你看见了吗？是真提分了吗？这提分是一个持久性的，是提了就是说期中考试的分还真正最后能够反映到中考高考或者是怎样一些重要考试里，他是把知识真学到了，还是只会学了一些做题的技巧呢？当我们把这些问题通通都问完的时候，我相信很多家长是答不出来的，所以我很善意的说他们很糊涂，但是他掏钱不糊涂，特实在，夸钱就掏出去了，所以就有乐的。所以这次我对就是说教育部出台这个政策要对校外培训机构进行清理， 嗯， 对吧？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及时特别好的事情。等于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你要想让家长自觉的把这事儿弄清楚很难，那我干脆呢先把那些不好的培训机构先清理掉。 嗯，我也想一个词，就是从众心理。就是我周边的人的孩子都在上补习班， 嗯， 如果他的孩子他的成绩稍微比周边的人差一点点，那就该焦虑了。难道是因为我没有上补习班造成的吗？他实际上没有从背后去分析啊，我们的孩子的学习兴趣啊、学习习惯呢，啊，等等这些他没有去分析， 嗯， 那么真的是认为补习班就能干成一切，就能提高成绩。 嗯， 像这个观点它是错的。 好，这个是朱老师和李老师的观点哈。我们今天还采访到了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晖老师，来听一听他的观点。 课外辅导班，特别是添加的课外辅导班，为什么这么火爆？实际上家长瞄准的是分数，那么怎么考更高的分数呢？现在我们的正常的学校的教育，它在这个比拼的过程当中没有办法跟校外培训机构比，那么校外培训机构在提分上它的效能要远远高于正常的学校教育，这个才是这种校外培训机构火爆的原因。校外培训机构火爆的外部因素主要是学校之间的不均衡，学校之间有比较大的差距，内部的原因是我们的对学生的评价过于单一。 您看刚才这个楚老师分析的他的一个观点呢，是还是这个落脚到分数哈，因为这个校外培训机构他取得分数的效果确实是家长能实在看得见的，因为有些孩子确实是提分了，他这个提分的功效是远要高于学校的哈。朱老师有不同观点哈，您怎么看？ 对，刚才楚老师说到关于那个教育均衡与那个家长补课的之间的关系，这当中肯定有一定的关系。在其实过往呢，一些相对薄弱的学校的学生的家长，他们会想很多的办法去帮助孩子呢补一些，这方面确确实实呢是和就是说各个学校他的教学能力是有一定的关系的，但是这不能说是家长补课的完全原因。为什么呢？其实家长补课刚才我们讲了他那种从众心理啊，你就是上了四中人大附，上了像汇文这样的牛学校，依然有一部分家长他总觉得孩子没吃够，他还要补，所以依然会成为校外培训机构的那个猎物，就成为人家的那个服务对象， 就给人家送钱。我遇到过最经典的一个案子，就是一个最牛的学校的学生，我就不点他的名了，他最后考的也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就考到北大去了。但是他在上高中的时候，他依然去找电大的英语辅导教材，你能理解吗？都均衡到这种程度了，再说了，所谓的均衡，难道说我们把一个城市或一个区域都办成就是一所中学和一所小学就均衡了吗？因为学生本身的能力它也是会有高或者有低的，人群嘛摆在那里的。所以面对补课，其实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家长，其实刚才李老师已经提到了，要有定力，就不能人家一嚷嚷就的。还有呢，就是说我们瞄的目标要客观。说到补课，其实不光是花钱呀，你是花的孩子的光阴啊。他补课那一小时的时间是他的光阴，他本来可以玩，可以干很多别的事情，但是你摁着那儿补课了，他光阴就缺了一坨。可是这一年下来得缺多少坨，那比钱贵。 同一所学校，即使是在牛校里面的孩子，他也有反应快的反应慢的，或者是成绩差的成绩好的哈。有家长会反映说学生水平不一样啊，对吧？那对于学有余力的尖子生，我们怎么办？对于成绩不是那么的理想，想提高自己成绩不同水平的同学，咱都得兼顾到了哈。那如果说那兼顾不了，那我只能报补习班。 我们说上补习班有几类学生啊？就像你刚才所说的，如果说我真的在学校我听课了，然后呢，我也真的是非常认真听，但确实没有听懂。那么，因为我们可能在一个班里边的学生层次不太一样，那么在老师讲的过程当中，有的孩子没有理解这个很清楚的话，他呢肯定想利用在课下的时间，想集中来补这个短板。我觉得这类的学生呢，可以去在课外补习机构来补这个短板。那么在补的过程当中呢，家长就要关注你报这个补习班它的课程是不是你想要的课程，是不是针对于你针对孩子他的现状能达到我要补这个短板的这个效果，这样的一个课程，这是一。第二类的孩子，就像您所说的，觉得我在班里边，那我们老师讲的我已经都会了，对吧？那我多余的精力要去干什么呀？我觉得呢，可以说，我希望的是，不能说我有多余的精力，我一定要去上补习班这件事情。因为对于人的培养啊，我的个人观点，我觉得咱们家长要关注的一个问题，首先孩子要一个健康的身体，这是第一位的。第二个事儿呢，就是要一个健全的心理，一个健康的心理。所以我觉得作为家长关注的前两点，一个是有健康的身体以及健康的心理。那么其次呢，如果我们的孩子在学校的学习还是学有精力的话，你可以发展他的兴趣爱好，他的特长。 对于有一些孩子他确实需要补课，咱们家长如何做好这个后盾，帮助他选择合理的甄别呢？ 我想这个其实一方面呢，我觉得家长要跟班主任啊多沟通，了解孩子学习的真实情况，不要只盯着分和成绩。比如我们的家长，你有没有做过这样的功课，一张卷子做得不好，你跟孩子一起来分析一下不好在哪里。我最近刚刚看过一位小学老师的论文，那个论文里头写到，就是说在最开始他学算术的时候题做错了，你不能是看到一个错勾然后你把答案改过来就算你改了，一定要在旁边注明算错了是你的原因，什么算错了，是公式还是计算的数字错误，都要把它注明出来，然后你就牢牢记住这次怎么错了。但是到了高中初中了，我们家长依然做不到这，只是错了，所以他再去补课的时候肯定是不好的。另外一部分呢，家长其实有一种心理，我觉得这种心理是被有些不好的培训机构给引导了，就是什么想投机，就是我抢先一步肯定是对的，就什么都往前赶。那个3到6岁咱就把拼音干掉了，对，四则运算恨不得都得学会了，认他个2000字是吧？然后呢，小学6年级了，我干脆就把初一的课先弄了，哎，然后呢，那个刚刚考完中考，就恨不得把高一整个的课本都学了。培训机构告诉你说，你先走啊，对吧？他好像就是还要把那个谚语还给用上了，说笨鸟先飞，谁说我是笨鸟啊？再说了，我要先飞了，吃过了，等到去了李老师他们课堂里头就惨了。 哎，你看我们经常在一些社会上看到一些培训机构哈，他会率先推出这样的一个 培训的衔接。 哎，他还叫，对对对，他叫的多好听，科学 衔 接啊。 嗯，但是有些家长会觉得，没错呀，这是一种合理的衔接啊。比方说，因为从小到中学，从初中到高中，他的这个教学难度还有教学模式都是不一样的。那我这个学段应该进行一个衔接呀，为什么不能提前报班先学呢？ 您说他的衔接，他要上的是什么呢？ 对、啊， 如果您报的是不同的这个。就是这个校外机构、 嗯、 那么他的衔接课程是否相同呢？ 没错， 这家长是否考虑过、 嗯、 就是你报的课外机构不同，他都打着这个旗号要给您做衔接类的课程，因为他们的教学大纲目前为止是没有人管的、 嗯、 对吗？那么他是怎么定义这个衔接课程？所以我觉得这个任务就应该交给我们真正的学校来做。 没错，没错， 我们本身也不想推卸这个责任，我们老师在教学设计的时候也考虑进去，所以这个衔接是不是有一些机构就随意的就开始上新课了呢？ 对， 我六年级毕业我就给你上初一的课，是不是这样呢、 嗯、 所以实际上这种现象给我们真正的学校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困扰呢？就是老师在一个班级里边所面对的学生是上了各种衔接班来的、 嗯、 然后呢所上的课程又不一样、 嗯、 孩子们呢所落得的自己的学习效果也不同、 嗯、 那么就给我们呢就是造成个困扰，我的教学目标到底设定在哪？ 有一部分学生他提前超前学了，他这个内容已经掌握了，但是我们家孩子什么都没学呢，我会很焦虑。虽然说这个可能是提前报了培训班的缘故哈，但是这种现象确实在咱们这个班里面是一种常态哈。那么对于学生之间这个不同层次的不同水平的学生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差距，从学校层面来说，咱们目前现阶段哈怎么弥补？ 嗯，现在这一块呢，我们希望啊，我们建议我们各个学校要做分层教学，这是一啊，就是因为这个分层教学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我们还是前面那个问题，我们希望一个班的学生呢，他的学习基础应该是差不多的，这样的话呢，我们任课教师在上课的时候，他的定位是容易确定下来的。然后实际上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不是说你上了课外班你就一定会 占了便宜了。 就是刚才我们没有谈及到，就是但是我们不能说对任何一个问题都是100%它就是一定是这样的结论，对吧？因为每个学生他不太一样，有的学生呢他上了课外班，那他可能学习了比较好的学习方法，也能落实，也能提高自己。而有的孩子呢学习了之后呢，反倒他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哎，我这个东西我学过了，我进入到课堂里边来了，这东西我可以不听了，我会，然后就想说我自己学过了。那实际上你真正把他叫起来，真正让他去回答问题的时候，他答不对，然后或者说他就只知道结论，说那这个结论怎么来的呀，用我们数学要说推导推理来证明他，那有点说不太清楚，就会有这样的现象。所以我觉得还是学生不同啊，结果是不一样的。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长吕玉刚他说，每个家庭都应该树立这样的一个正确的育儿观念哈。两位觉得在现阶段哈，咱们家长的观念方面还需要发生哪些方面的转变呢？咱们学校层面还有社会教辅机构这个层面怎样配合才是最佳的一个效果？ 我觉得从咱们之前咱们国家出台的对于校外机构的这些相关的叫法律法规方面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希望他们应该是我们学校教学的一个有益的补充，对吧？应该绝对要杜绝他所谓的超纲教学和超前教学，就是你不能说孩子刚小学毕业，您就给孩子家长打电话，您要利用这个假期，您要好好上这个初中的课呀，否则您的孩子上了初中您就跟不上了。这样一弄呢，咱们的家长就那个焦虑了。所以呢一定要杜绝超前教学。那么但是呢他可以，我们刚才所说啊，咱孩子真正的在学校真的是没有听懂啊，那么可以利用到他的这个课余时间啊，上这种机构来进行补充。 就像朱老师说的，家长一定要有定力哈。朱老师您怎么看？ 对，我觉得这次吧，就是国家下了很大的决心，我也希望更多的家长呢能够就说在国家的这个好的政策的帮助下，就是不要在这条补课的路上走得更远了。因为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损失的绝不仅仅是金钱和你的焦虑，其实更重要的是损失了孩子们的光阴，因为孩子们的光阴是不能重